i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No no no, don't be afraid.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九五九资讯快报。 6月27日，农民日报社社长唐元杰带领采访组来到涿州市，就全市美丽乡村建设及产业融合等工作进行集中采访调研，感受全市近年来现代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新成效。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陪同。近日，涿州市委组织部、市文广新局举办庆七一喜迎十九大乒乓球邀请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建杰出席活动。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各乡镇、机关部门、企业、俱乐部的160余人参加。比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喜迎十九大，同时进一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推动全市广大党员群众的体育活动，活跃业余文化生活。6月27日，保定军校广场人潮涌动，彩旗飘飘，以网聚正能量建立大保定，天彩京津冀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2017年中国保定首届互联网公益文化节盛大开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代表20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本届文化节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强国战略重要指示精神，加大本市文明上网、科学用网、法规管网力度，引导先进网络文化前进方向，做好网络公益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就在

OK， 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闲涛客栈，我是貂蝉。哎呀，今天是6月29号了啊！我看到我的很多朋友都在说呀，说过得太快了，有没有啊？说不知不觉这个大半年都过去了，说马上就7月份了，然后8月份，然后9月份，然后中秋节，然后11，然后过年了。这么一说的话，这一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哈。然后还有呢，今天天气依然这个高温啊，30多度，特别热。然后昨天貂蝉在预报天气预报的时候，有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可是貂蝉在的位置是大兴区，目前还没有下雨，不知道你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有没有带来这个用雨下雨啊，带来一丝丝凉爽的感觉呢？好了，那么今天貂蝉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美食，推荐好吃的啊。夏天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吃面的季节。可能因为天气很热嘛，很多人不喜欢去吃这个大鱼大肉啊，不喜欢去吃火锅啊，不喜欢吃烤肉啊，等等等等，觉得太热了，太腻了，就没有胃口。那么夏天呢，可以说是吃这个凉面呀，这个冷面呀，还有拌面啊的季节。夏天呢，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啊，夏天就是吃面的季节，什么芝麻凉面呀，西红柿鸡蛋面呀。可能很多人下班之后啊，不愿意做饭，觉得哎呀，好热呀，好麻烦啊，就下一碗面条吃吧。然后，一是省事儿，二是还快，然后还凉快。大热天呀，吃上一碗过水的凉面呀，再加上一根这个绿黄瓜蘸大酱。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没食欲的话，都想吃一碗了，有没有啊？那么今天呢，貂蝉给大家介绍了一家面馆啊，是一个特别火的一家面馆，也可以说是这个北京的老字号了啊。这家面馆呢叫新川面馆，有朋友知道吗？有听众去吃过吗？那么一提到这个老北京的凉面呀，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这个新川面馆。老舍先生曾经说过，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啊，的确啊，不管是这个拌个小凉菜呀，还是这个吃面呀，这个夏天每家都会吃这个芝麻酱面，都是北京人舍不掉的味道。新川面馆呢，是绝对的国营老字号了。对于北京人来说，它似乎不仅是一个面馆，更是回忆的味道。窦唯曾经在这吃过面啊，有人说他落魄，有小潮妞真的只想说，那是因为你没吃过新川的面。新川的凉面吃起来爽滑筋道，一大盘放在柜台上，点完就直接可以盛到盘子里，放久了它也不会坨。芝麻凉面最主要的这个主料呢，就是芝麻酱。新川的酱呢是甜口的，而且它的芝麻酱是新一点的，并不是说咱们平常买了那么稠，最好是用这个筷子滴溜不起来才算到位，这样拌起来才不会特别的干。有道理。他家的凉面呀，是一大特色，除了入口微甜以外呢，就是酱汁中混合了淡淡的芥末的辣味儿，就是有一点辣，有一点甜。闷热的夏天吃上一碗伴着芥末味儿的这个芝麻酱面啊，绝对让你有一种食欲不振的是什么感觉，就忘了这个哎呀不想吃饭的感觉，就好想吃一碗这个芝麻酱面。他们家呀，就是吃凉面啊，最不可缺少就是他们家这个酸辣瓜条，黄瓜的水分被杀出来了，吃起来除了爽脆还有几分筋道，酸酸甜甜的，辣辣的，超级爽口，和麻酱绝对是绝配。那么这一家店新川面馆呢，是位于新街口南大街14号，人均消费很便宜啊，才18块钱，据说啊这一碗面才12块钱哦，很大的份儿，而且芝麻酱啊，面呀、啊、包括这个黄瓜呀、啊、等等等等，都是特别好吃的。那么这一家店呢，位置是位于新街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一首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继续给大家推荐美食啊。其实说到夏天的面条，很多人喜欢吃这个打卤面呀，像刚才说的这个芝麻拌面呀，还有一个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冷面了，对吧？很多人觉得夏天太热了，去吃一碗冷面，那真的是，其实说到冷面呀，无论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之后哈，都特别喜欢吃冷面。为什么呢？貂蝉喜欢吃冷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特别喜欢喝那个冷面的汤。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也可以说这家店是开了十多年了，甚至20多年的一家面了，一家，吃冷面的店啊，叫华天延吉餐厅。对于很多北京的孩子来说啊，说，小时候都是父母带着过来吃，也许十几年过去了，你还会带着你的孩子去吃，味道就是这么神奇。这一家店看着店面并不是那么大，而且环境也是一般，装修风格也是一般，并不是说那种特别高大上的那种。他们家这个冷面的面条是荞麦的，都是提前放在碗里放好的，服务员只要从一个大桶里舀上汤倒在碗里面就行了，所以从点单啊到这个取面都特别的快，不需要等。里面有这个辣酱、苹果、泡菜、牛肉，还有半个鸡蛋，虽然简单，但这个味道啊真的是特别好吃。 而且啊，还有这个朋友去吃过的说，吃之前一定要倒上放在桌子上的白醋，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一大碗下肚，就是不管天多热啊都不怕，都觉得特别好吃。他们家呀还有一个特色菜，就是这个辣牛肉，牛肉是刚刚好介于肉块和肉松之间的，松而不散，不费牙口也不塞牙，配着冷面吃简直是太过瘾了。还有像这个清爽解腻的瓜条和这个大羊肉串，这些都是吃冷面的标配必备的。那么这一家店呢是位于华天延吉餐厅，地址呢是在西四北大街118号，近西四宾馆。虽然介绍的这些店呀，他们可能距这个大兴和房山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为了这么好吃的面啊，也可以不远万里的过去尝一尝。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延吉冷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是不是正宗的冷面。其实说到冷面啊，貂蝉之前在房山的一家烤肉店有吃过啊，就是这个家乡三千里烤肉，他们家的这个冷面呀、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他们家的这个冷面汤啊，都是用这种水果汁啊熬出来的，他们家这个冷面汁是不放醋的，酸味完全是用这个柠檬汁来兑出来的，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一时间，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吃冷面比较好吃的店的话呢，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听众朋友们，让大家也去尝一尝吃一吃呗。那么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和貂蝉互动吧。听到的这一首歌啊，是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虽然天气很热啊，然后用这样一首歌曲来感受一下夏天的凉爽吧。 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遇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 我最爱你爱你。

车站， 仙通客栈， 仙通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来自陈奕迅的 K 歌之王，欢迎你继续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的，那么今天呀，我们小二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酸汤肥牛面。我觉得我不得不要说一下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酸的，包括貂蝉也一样，特别喜欢吃这个酸汤面呀，包括这个老坛酸菜面呀，等等等等，特别喜欢吃。这个酸汤肥牛面啊，它里面不仅有这个牛肉啊，还会有一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还会有像一些菜类的呀，都特别好吃。再放上点这个筋斗的面条，浇上酸香的浓汤肥牛，再放上一点这个红色和绿色的辣椒，就是点缀起来，有荤有素的，然后还特别好看。最主要的呀，就是这个酸爽辛辣的浓汤，伴随着筋斗的面条和香醇的牛肉，一口下去，从内到外都是特别的舒服，而且呀，最后还会吃这个一身大汗。其实夏天呀，出出汗，也蛮好的，排毒减肥，对不对？那么今天呀，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下面留言。一位叫鱼儿的朋友说让我想到了老坛酸菜面。对，但是都是酸的，但是味道真的是不一样。酸汤肥牛面有酸汤肥牛面的这个香味，老坛酸菜面有这个老坛酸菜的这种香味，不一样。还有一位叫这个小绵羊的朋友，他说还记得很多年以前的夏天，在城里一家店里第一次吃朝鲜冷面，面超级好吃，还有半个鸡蛋和半个苹果，汤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美好的感觉是永远的回忆，永远都忘不掉的。看来你这么喜欢吃冷面哈，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让你去尝一尝刚才貂蝉说的这个延吉冷面啊，看看是不是你小时候的味道。还有一位叫这个坤的朋友说，他说必须是我妈腌的酸豆角， 然后放点红辣椒炒的肉末酸豆角，拌起来吃，拌起来是超级好吃的。酸豆角确实是很好吃啊，可以这个拌米饭啊，也可以这个拌面条吃啊，真的是特别好吃。如果有机会的话，貂蝉可以去尝一尝吗？好了，不开玩笑啊。好，一位叫这个晒得黑黑的，他说夏天吃点酸的超级开胃，像这个酸菜白肉啊，酸菜鱼啊，这个酸汤羊肉啊，哎呦流口水了。貂蝉也流口水了。其实貂蝉是一个特别喜欢吃酸的吃甜的，夏天虽然热呀，貂蝉也喜欢吃一点这个蛋糕啊，也喜欢吃一些巧克力呀，但是貂蝉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太腻了，不如这个一碗面条啊，一碗凉面呀、这个一碗冷面啊来的实惠，对不对？还有一位朋友啊，叫这个季春华的，他说自己做的酸菜白肉粉丝也是一种美味。会做饭的真幸福啊。好啊，不开玩笑了。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个吃酸汤肥牛面呀，或者吃冷面呀，吃面条好吃的店的话，都可以告诉貂蝉，那么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也去尝一尝呗。那么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KX7 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7座空间承载光暗，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矩阵七座 M50V 全新上市，七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大兴信息网消息，根据有关规定，新机场北侧高速公路东西沿工程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目前进入环境影响评价阶段。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该项目建设的相关内容公示如下。新机场北侧高速公路东西沿工程位于大兴区，规划为高速公路，设计车速为每小时120公里，本项目路线总长11.17公里，其中东沿段起点为京台高速公路东侧，向东进入河北廊坊境内，西沿段起点为京开高速接新机场北侧17工程，向西进入河北涿州境内。北京日报消息，经历14个月方案制定施工改造后，凤仪家园的10栋老楼43个单元已全部完成加装电梯。另据了解，本市还有23栋老楼加装的电梯正在施工，分别位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计划扩大试点范围，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推动形成加装电梯管理服务的市场化机制。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这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正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谁又说让夕阳飞上， OK， 刚才一首周杰伦的心情，欢迎回来先头客栈，我是貂蝉。刚才那首歌啊，最后一句说到了他一定会实现，对，吃美食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刚才这个公众号上一位朋友，就是刚才我有念过他留言的一位朋友，我一直管他叫这个小绵羊，其实他叫小乖羊。好了，原谅貂蝉这个饿的有点晕了啊。他说对，是延吉冷面。貂蝉是不是一直在流口水啊，把我念成小绵羊了，我是小乖羊。其实这个小绵羊也是蛮乖的，对不对？好，刚才啊，貂蝉的一位朋友也给貂蝉发了信息，他说在大兴啊这个大张村路口有一家小店，说这个店呀、不是很大，有点小，而且就是装修啊不是那么豪华，挺破的一个小店，但是说他们家的这个面呀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面加榨菜，还有这个辣椒油拌牛肉，特别可口，特别好吃，是这种露天的是吧？就是如果这个叫上两个朋友到那喝两瓶啤酒，吃点这个拌牛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他跟我说啊，说在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的有一家叫这个东方宫清真牛肉也特别的好，他们家的面说特别的正宗。有机会的话，貂蝉一定会去尝一尝这两家店，看看那个店到底有多破，还有这个牛肉面到底有多正宗。那么这一时间啊，客栈也要关门了。那么也希望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机会的话也去这些店里去尝一尝，尝一尝冷面呀，这个牛肉面呀，包括芝麻酱拌面呀，到底有没有那么正宗。好了，来听到这一首歌，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先头客栈关门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见面，说真的什么都没改变，依然在你身边，只是他不想像从前那么黏，我想要爱的久一点。你这就是遥远不见，分开一天更多思念，偶尔见面感觉会改变，需要长长沉淀，慢慢长夜，有时失眠，没有关系，想一想从前。